好，咁啊，嗱，咁啊，好啦，我哋讲起呢个 Gambia 啊，呢个金比亚咧，就喺呢、這个马英九出访嘅时候咧，就突然之间就同呢个大陆就建交啦。 唔系，咁啊，翻嚟佢就话好兴啦， 系话即系彻夜难眠啦，系嘛？咁好啦，咁啊，嗱，呢个陆委会咧就打俾呢、這个国台办啊，揾阿张志军， 唔得闲。 咁啊，問下佢，喂，屌你咩嚟噶，大佬？我哋呢度啫嚇，個個都興過辣雞。張志軍，佢哋即係辦公，即係國台辦嘅辦公室就話，喂，張志軍唔喺度，即 係 佢而不見啊，亦都唔聽你，唔聽你嘅所謂兩岸嘅意思電話。咁啊，顯然而知就嗱，呢、這個咧就直係大陸咧就俾呢個蔡英文喺 上任 之前一個下馬威啦，係咪？咁啊，咁啊，陸營啊，梗係責怪馬英九啦，咪屌你咁啊！你又咁撚嘢活路外交啦，唔得搞撚到嚟，咁人哋又同大陸建交啦。 喂，即時俾馬英九又焚翻佢喎。 係喂，大佬，呢、這個喺個任內係冇出現過噶嘛？但係個問題，喂，而家你當選之後，人哋俾個合馬威講鳩屎咩？嗱，呢個咧其實呂秀蓮喺之前咧已經講過噶啦。如果你蔡英文即係民進黨執政之後咧，呢、這個即係你邦交過係陸陸續續啊，即係呢個屌你，即係呂秀蓮呢個大嘴巴啊，咁啊即係講中咗啦。佢話呢個即係將會係即係骨牌式嘅效應咧，係陸續會同呢個中華民國斷交，同大陸建交啦。呢、這個咧就呂秀蓮噏咗啊，咁啊究竟會唔會成為事實咧？ 拭目以待啊， 就唔知啦，係嘛？ 拭目以待啊。 咁你咁當然你話喂蔡英文可能因為蔡英文都啊不斷咁釋向大陸釋出善意。啊、即希望大陸能夠呢就、啊、叫人哋理性啲、啊、即我哋呢都會按住呢而家呢個兩岸關係呢就係、維持咁啊，即係你又唔好搞咁多嘢啦。嗱， 咁佢對方就話逼你要承認九二共識喎、啊，承認一個九二共識喎、啊。即係嗱，即係咁講啦。你嗱、平心而論，馬英九喺呢、這、一個所謂回路外交裏面咧，就令到呢個中華民國嘅護照就喺國際上面咧，就得到有百多個國家、160多個國家嘅免簽啦、啊、包括啲超級巨國， 係咪美國啦？仲有美國啦 嚇、啊。好啦，咁啊，而家呢班咁嘅新科立委就喺立法會裏面咧，就又話要搞啦，搞呢個台灣護照，將呢個 China 咧就貼咗佢。又話自己出國嘅時候點樣受到呢、這個即係人哋誤會等等等等諸如類似，嗱呢啲咧搞你搞咁多小動作咧，咁你就即係佢哋都自己知道咧，搞呢啲小動作貼紙咧，就千祈唔好嚟港澳地區、新加坡呢啲地方，否則咧就會俾人打翻轉頭。嗱好啦，如果你即係繼續喺度搞亂呢檔嘢嘅時候咧，咁你喺國際層面上面咧。你大家啲護照出國訪問咧，即係通常嚟講都係大家互通，已經係即係有曬 sample 俾你睇過。嗱，我哋個護照識樣啊，咁樣咁樣咁樣。咁你又突然間自己走去啊屎忽蘭咁走去搞搞震咧，咁你就自己攞嚟衰啦。 因為咧都試過咧，有啲即係啊有啲妹妹仔咧，我唔知佢貪玩啦，亦或係即係真係想啊。將呢本護照叫做 Republic of Taiwan 啦，咁啊即係將個 China 咧就遮咗佢啊，就貼咗啲民進黨嘅旗啊或者綠色嘅一啲符號上去咧，咁啊入境呢個澳門，咁啊俾人趕走， 俾人趕走啦， 咁啊嚟到香港亦都試過， 啊 去到新加坡咧亦都試過嚇、啊，即係拒絕入境，又原機遣返咁好啦，即係嗱我。我要咁讲啦，呢、這个争取民主或者一啲斗争咧，系需要多方面嘅啊，系要尝试不同嘅方向，呢、這个我同意嘅。即系你话喂，屌你我而家就系唔中意呢个中华民国，我就系唔要呢个 Republic China， 我就系要 Republic Taiwan。咁所以咧，我就要用呢个以身试法啊，公民抗命啊，咁我就屌贴鸠咗佢，我去唔捻到我自己嘅事。總之我就要將呢個 Republic Taiwan 咧，就要走出呢個台灣，走向國際，可以試嘅、啊、我都可以試嘅，即係喺呢個 即係抗爭嘅道路上面咧，係可以有好多不同嘅花巧。即係你呢次失敗唔係代表永遠都失敗，但係個問題，喂，我哋而家面對一個咩咧？係面對一個屌你十三億個萬環無理，屌你咁係完全屌你咁啲 barbarian 嚟嘅冚家產，呢啲屌你咁仲係食人嘅一啲一個咁樣嘅民族。即係你搞咁多咧，嗱老實講，你話。同對岸去夾 硬去，即係大家扭少一發，喂，到最後損傷嘅一定係台灣，呢、這個唔使講嘅，即係你無論你幾撚牙齒夠硬啊，屌你骨頭夠硬啊，你都係走唔出呢個框框。但係你話喂點，你係咪屌卑躬屈膝？又唔需要卑躬屈膝，但係個問題，既然呢、這個喂你哋呢個老大蔡英文都講咗啦，維持現狀係咪？咁你維持現狀咪屌你咪照而家呢個方向咯？喂你中意搞台獨，你咪暗中搞咯。Republic of China 呢個係保命符嚟嘅。如果即係中共向一啲國際嘅社會去發出一個錯誤嘅信息，而家好興呢嘢錯誤嘅信息，喂屌你老味，到時佢真係捏撚住你嘅春袋，你都好撚大鑊嘅喎。到時攞撚住個 Republic of China 都唔撚入 境。即係簡單啲咁講啊！嗱，你要貼你塗污呢個護照 ，OK？ 嗱，我唔理你自己本身嘅國家點樣處理。 嗯、 假若即係我同你傾偈嘅時候，你俾個 sample 我係 Republic of China 個式樣係咁嘅。今日你揸住另外一本護照，你叫 Republic of Taiwan、 嗯。 你嚟到嘅時候，我有理由懷疑呢本係假護照。 係啊，因為你同我俾我式樣唔同啊嘛。 唔同嘛？系嘛？咁我咪拉你咯，我咪审你咯，咪涉嫌呢个即系涂改护照或者系盗窃假用假护照入境，我就拉你用我本国嘅法律嚟审你噶咯。 唔系嗱，我头先都讲啦，即系抗争可以好多不同嘅方法。咁 嗱，呢一个你系咪破坏咗？ 呢个都系抗争嘅手法之一啦。呢个我哋都即系我哋唔可以否认啊！即系年青有年青人嘅谂法，佢哋咁做。但係佢哋承擔一切嘅後果， 你要以身試法，係嘛？ 但問題就係，因為你呢啲咁嘅種種嘅行為咧，破壞咗兩岸個關係咧，我真係唔著數嘅， 唔值得， 係嘛？即係你為你哋嗰個黨主席或者啊呢個蔡未來總統， 嗯， 喂，屌你咁佢都要大陸話我減你三分一，你都要要求唔好撚減啦。系嘛？嗰啲旅客嚟到，喂，啲旅客就減咗三分一。你蔡英文都屌你，喂，都唔好減啦，大佬嚇。 你點面對你嗰班選民啊？ 因為咁啊，嗱，唔好講選民，因為好多呢啲你話屌喂，屌唔喺度生意得唔得？得。咁你話閉關鎖國，屌你咪台灣咪屌你咪靠自己經營，屌你同呢個大陸完全斷咗關係得唔得？ 得， 冇問題。唔係你經即係擔唔擔當得起呢一個咁樣嘅風險 啊？個風險 係嘛？即係話我屌你乜？我哋預咗咁噶啦，咁啊吹你唔撚漲喎！咁你真係得喎，係嘛？即係你可以說服2300萬人勒緊褲頭，同大陸係完全零來往。我將我所有嘅商品咧推去呢個中南美、歐洲、美洲等等，係唔撚賣你俾大陸係嘛？咁如果你得冇問題咯，係嘛？但係你今時今日係唔得啊嘛！即系大陆呢个市场大家都要涌入去啊嘛，或者佢嘅嘢你都想买啊嘛，因为佢平啊嘛，咁你去做生意亦都因为佢嗰个皮块平啊嘛，咁所以你啲厂要切入去啊嘛，咁你话我屌而家贵咗，而家贵咗另外一回事啊，系嘛？个问题就系即系你而家仲有啲公司仲系享受紧呢啲咁嘅红利噶嘛，咁好啦，佢突然间骤降三分一，咁好啦，咁嗰啲咁捻嘢酒店啊。嗰啲咁樣嘅攤販啊、 旅遊車啊、 嗰啲餐廳啊，喂，即刻受影響。咁你蔡英文咪即刻又要跪低咯，係咪？即係屌你話喂，咁你威脅我係啊，威脅你。咁你因為你已經同大陸嘅關係去到今時今日咁，你已經冇話翻轉頭。我都話呢個大巨人，呢個正冚家產嚟嘅。但係個問題，即係你個鄰居住撚咗個惡霸。冚家產佢就唔撚搬噶啦，佢日日屌你老母喊打喊殺。不過你要同佢點相處，令到佢唔老撚日日喊打喊殺，你都要講技術噶。屌你老母，你又喊打喊殺，然後冚家產你又拿把槍都出去同佢劈鳩佢， 係嘛？ 咁你有咩着数咧？系咪？唔系话你献媚，唔系话你亲共，即系大家就千祈唔好咧，将我呢番说话咧就转成话屌你咁，你自方就亲共啫，系咪？ 威共啊！ 国民党就不嬲都系亲共卖台噶啦，咁你自方咪跟住呢个调位唔系嘅？喂，即系你都要考虑下，喂，呢个就系你邻居，冚家铲佢就系日日夜夜就对捻住你，你唔谂办法同佢好啲相处。起码喂喺呢个时间，佢冇捻乱柒咁嚟先得噶。 佢就系嗰个家湖山友，佢就系咁扑街噶，黑社会 系嘛？ 娶得佢着 啊？系 嘛？ 咁你谂下同佢倾先得噶嘛？系嘛？喂，边个着数，边个唔着数，大家都要倾嘅。老实讲，逢系呢啲咁嘅谈判咧，就一定有人着数，一人一定蚀底。睇下边个觉得我攞得多，因为大家咧其实倾完之后咧，大家都会翻去话俾人哋听咧，我攞得最多啊，我冇蚀俾佢。其实咧。总有啲要蚀，总有啲要赚，总之各取所需。咁呢个咧就同呢啲咁嘅呢啲咁扑街巨人咧相处之道咧系必须有嘅，否则唔使话喂呢、這个服贸啊，屌你咁样，即系我哋上两集都讲过啦，唔使由呢个国与国之间特殊国与国之间嘅一个贸易翻翻去原来嘅行政院版本叫两岸。監督條例啦，大佬，係咪啊？嗰陣時屌你太陽花運動咪講到好撚巴閉嘅，係咪？屌我哋要先呢個咧立法呢個咧就係叫做國與國之間嘅兩國嘅監督條例通過咗先，我哋先咗傾其他嘢。咁而家我哋嗰時都講咗啦，民進黨上場一定唔換，一定係用翻，一定係要用翻兩岸，因為你唔用嗱，我咧你唔撚用兩岸，你用兩國冇問題，你立法院咪通過佢咯。系嘛？通过用乜嘢啫？你反正你而家民进党占大部分，占多数，你要通过佢好简单，一夜之间通过佢。咁你就到最后就系、是、喂大陆就又唔捻同你倾噶咯，系嘛？喂，民进党唔系唔知噶，大佬蔡英文唔系唔识噶，佢都要谂过呢条数噶。如果佢好似大家谂得咁捻好嘅话，就唔捻使谂啦。屌你老母，我上去就要两国军嗰条例，跟住乜捻嘢服贸，乜捻嘢货贸，冇捻同佢倾。系嘛 ？Ship 呢个咩 EFTA 同佢取消佢，单方面取消得噶。咁但系点解唔取消呢？喂，大家谂谂啦。国民党做嘅，今日民进党仍然系做紧，维持现状就系讲紧呢啲嘢。如果你哋觉得国民党做系亲共卖台嘅，咁而家民进党都系喺度亲共卖台啫。嗱，所以咧，民进党做咧，因为佢占多数啊嘛。咁而家咧又出班僆仔啦，呢班僆仔叫做時代力量。咁呢班時代力量咧，喂佢都要表嗱，老實講，佢都知嘅。呢班僆仔都唔係食濕米嘅，大佬，佢哋都識嘅。但係佢作為一個係反對黨啊，即係雖然係同你民進黨係有連線，但係佢都要作為一個助野嘅反對黨，第三大黨嘛，係嘛？咁佢都要表示佢嘅反對態度，所以話：，我屌你，我要堅持國與國之間嘅兩國監督條例。屌你，咁你哋民進黨用兩岸咁，喂，咁啊，梗係唔係講解冇問題啦？係咪？屌你得個五條友，咁咪由得你噏下咯？即係你要表示你嘅態度啊嘛。但係民進黨一定唔會睬你噶嘛，大佬，係咪？所以咧，呢啲嘢咧，有啲嘢咧就係即係。讲得唔做得，有啲嘢做得唔 做得，唔 得， 咁我哋啊唞唞先啦， 唞啦咩？ 唞啦， 唞啦，我唞唞先啦，我哋又饮杯茶，又我哋翻嚟再倾过啦。